第二節翻嚟啦，嗱，一個傳說的誕生， 傳一個神話， 風塵浪子咩？ 咩啊？唔係我講傳銷， 係啦，講到傳銷， 咁話俾我哋高咗嗰句，哇！直情真係一個傳說嘅嗰個年代。嗱，不如咁啦，嗱，我諗我就想 focus 翻喺1999年至2001年呢幾年裏面，點解 傳銷會爆起？ 爆起，係啦。嗱，上次分析過第一個原因，當時個互聯網唔算好普及，雖然個個有網上，但係冇討論區呢樣嘢， 係 好難去起到佢個底， 係啊， 係咪啊？咁第二呢、這個反而我覺得係重，即係除咗威逼利誘之外咧，第二呢個 point 咧先係重點，因為嗰個年代極端資本主義年代又係你基本上你你十岁打后，你冇工翻，失败者社会大女呢一堆字咧，就会喺你额头上出现，直至到你揾到第一份长工，你先可以洗脱。传销佢马上可以俾到你一个社会岗位。就算你揾唔到钱，你都可以 即时有希望， 系啊，即时有个希望， 话晒俾人听， 即时有个岗位系有份工， 出嚟神气啲嘅喎，你记唔记得？ 嗱，我读书之余有份工，系嘛？ 系 当时啲学生互相比较，比较啲咩？你揾唔揾到 part time？ 你揾唔揾到暑期工？ 咁、其实嗰时做份保险唔系嗰个做传销咩？ 政府保险又未，保险你都要慢慢考个牌嘛。同埋傳銷你可以同學歷兼顧啊嘛， 係啦， 係咪啊？我讀書之餘有份工，有咩威得過？ 傳銷係唔使考牌，冇錯，係真嘅。 唔係因為嗰個當時個社會環境係咁樣啊嘛，你冇工翻你就係敗類啊嘛。如果你係十歲以上啊，所以我幾時都係提倡咧，將香港政府將打工最低打工年齡降低到十歲，學童工作。体验计划， 即系我哋嗰阵时嗰个年代咪就系 咁，你 十一二十一， 你呢个讲法都几有 creative 嘅。 唔系啊，咁你个呢个社会系咁啊， 我觉得嗰啲体验咯。 你十岁打后，人哋闹嚟闹去，最终闹你咩啫？学校老师又好，屋企人又好，总之嗱，你咧喺度食紧屋企食紧饭，喺个社会食紧饭，虚耗紧社会资源，但系你冇工法，你冇生产力，你冇 GDP， 冇利粉，讲到尾又系讲呢样，系咪啊？ 即系你冇 contribution 嘅就系废物， 系冇错。你十岁以上你冇 contribution 就系 废物， 废物。传销即刻俾到个岗位你， 系希望 有个希望。喂，你就算赚唔到钱，喂，我赚到经验。我是一个很正派的人，我有个岗位，因为这个就是传销的一个兴起原因，即是跟整个社会文化有关的。 但他们去学这件事呢都有即是有 study 过的，即是学你话斋你讲得很好，苏苏即是学你话斋怎样将那个观念塞入你的脑里面的那个意志呢？ 因为你没工分，你是废物。 你是废物。 你是废物。 没工分就废物。 失败 了。现在不是 喽。现在大把大学生找不到工作。 但是最准备他们仆街就要你呢想办法拗父母钱再去屌 了。不是就是买个金箔刚才我说过我要买第一旧东西都成了5000元。 其实现在我很努力做东西的妈阿爸。 是啊，但是你要给够5000元出来先。 跟着我 先。你买都买不到够5000元就自己啃的。 老公的思想。 所以这样前几集呢我就讲过分享过一啲人生嘅一啲同朋友反面嘅经历啦。咁我都有好多朋友係嬲过我去做传销。 传销都 嗰啲 屋企人都反面。 嗰啲朋友嗱不过咁 保险都嘢。 嬲我做传销嗰啲朋友 保正 或者唔识嘅人係啦我一个都唔会嬲你哋。因为嗰个时代系咁样，嗰个时代逼到每个人要即刻有一个岗位，唔系包括我点解会有咁多次冇人介绍都会走咗上啲传销公司咧？因为佢啲传销公司喺度登广告话要请啲 part time 文员啦， 系无需经验， 资料搜集员啦。总之你话 资料输入员咯， 即系 将啲资料输入 嗰啲。咁嗰时我系读紧书，咁有啲长假期我都系 冇要求， 揾 要求， 冇要求， 系冇要求要去揾 part time 噶嘛？ 手脚得， 系咪啊？你读紧书，你冇 part time 俾人 系 咯，俾人笑噶嘛？ 冇错。 咁嗰啲一个地址一个电话，咁你嗱，我系请 part time 你嚟唔嚟？嗱，喺屯门搭车出到尖沙咀。夜晚见我得冇问题，你放咗下嚟都得，我又可以夜晚有人同你见工嘅，咁上咗又传销，我讲错， 冇错， 一班同我差唔多身形嘅， 着晒西装打晒， 唔系一班同我差唔多身形嘅女士， 女士， 就咧就 女士 整一幅相出嚟旧相，咁个旧相里边咧佢嘅身形咧就同阿祖师差唔多嘅，我系减肥成功啦，好多谢康。 系嗰间我上得最多，因为佢成日变啊啲名字，认得佢个名字 到而家都系 Hong Dude。 Hong Dude， 但佢又唔知叫 Grand X 乜乜 Enterprise 乜乜集团，一个星期换五次名字，你点样避佢啫？系咪啊？但系咧，我嗰时开始咧就系、是、记得佢嘅地址啦。美丽华唔知几多楼咯？你约我去美丽华几多楼？你其实你哋其实系乜乜乜公司啊？咦，点解咁问咧？阿梁生，咁系咪啊？系啊，唔嚟。 OK， 嗱，依个就系、是、学生因为冇工翻啦。第二样嘢咧就系、是、学你讲，真系一个心头好嘅，即系见到啲人眼见，哇，话到你俾你听，头先就系话， 我嚟有啦， 喂，神话系嚟有啊， 梗系啦， 喂，你喂唔做几耐，你可以有个跑车、啊，而家仲有啲咁夸张，唔知咧去到咩位置咧，有一个叫供楼长， 仲有成日讲啦， 供楼长， 你话十万年薪不是梦啊嘛， 系啊，真系噶，去到咩位咧就 十 几架车， 十万年薪不是梦，十万年薪不是梦，八百零三不是梦， 标榜 呢 slogan 到而家咧，因为香港打工仔，我估你两万蚊人工一定有啦。 十万月薪不是梦啊嘛， 系啦， 十万月薪不是梦，八百零三不是梦， 一万至两万蚊啦。但系如果佢话俾你听，就算你嗰时， 嗰个年代 standard 应该七八千蚊嘅。 我讲而家，你嗰时系七八千蚊啦，差唔多啦。而家 所以 你话你 sell 到嘅话，你话可以俾埋层楼你，有架车俾你，跟住你话可以你努力啲，唔知下边几多人嘅话。你每个月搵钱是真的不忧愁的、哦。咁你呢啲系咪心头好啊？嗰时我哋有时我自己认嘅，我有时想去睇。 嗱嗱，你呢个系比较正面啲嘅讲法，更加负面啲嘅就系有班人唔想俾人睇唔起嘛。 哦，咁你咁咁都 唔系咁？点解有班人唔想俾人睇？ 即系有钱你唔会唔赚噶嘛？唔系 啱啱有钱冇人嫌钱声啦。我当然 冇错。 咁但系更加比传销更加扑街嘅就系、是、咁有班人。系总系用自己嗰啲身份啊，嚟笑你身边嘅人啊嘛，系咪啊？总系自己赚到少少钱或者有少少家底啊，就睇唔起你身边嘅人，踩低你嘅朋友，咁你朋友咪兴咯。我有朝一日一定要威俾你睇， 咁咪传销咪最快出行出 嚟咯，系咯，阿祖师又靓仔过我，又沟晒啲女，搵钱又读书又叻过我。跟住日日同我食饭就话我点差点啫，自己第时出到嚟咧，哇大把人请啦！你读乜嘢啊？冇、人请噶咯，我呢啲又唔同啦。第时出到一毕业，大把人请啦。阿 Soko 你啲废物嚟噶，翻屋企问屋企人攞零用钱过世啦！你哋、就、咁、是。我听到呢啲油啊，我都想有朝一日要威俾阿祖先， 系要发扬光大嘅赚大钱嘅。 系啦，我琴日咧，嗱虽然我唔够你靓仔咁，但系咧，我而家赚钱威过你啦，系咪啊？嗱，话我 喺嗰刻啊， 系啊，剔咗 系啦，但系而家行出嚟嗰刻好神气你而家。 系啦，嗱，我剔咗个岗位，日日同美国开会啊，你仲喺香港打份唔知乜嘢工， 即系你仲系搵二万蚊一个月，我整蚊 有咩变相？我嗰刻嗰日压可以。出去压 咁变相系可唔可以反映到咩问题存在？ 咩又系社会问题就系 自卑心， 唔系自卑心，有啲人系中意攞 我哋今日讲自己嘅嘢， 比拼 系踩低别人抬高自己，系咪啊？唔系比唔系比拼系比较正面啲嘅，系中意 攞自己心啦。咁啊，今日阿苏豪主持请我过嚟，正如我都讲过，咁我哋要讲呢个问题出嚟嘅时候咧，其实都要讲翻核心价值，个反映到啲咩问题存在，系即系。少少哲学啊，心理学，例如说就是话令到啲人你个价值存在就是话你要搵到钱，咁当然 人要个社会逼成我真 系要糊口要食饭啦，要搵钱，但系话搵钱得嚟要 可以快啦。快 要快，冇错， 快， 因为佢讲到明系一年里边，唔知你点样跳 转，日降日日寸金啊嘛，你 就系第一嚿一定要父母俾咗先， 系啊， 仲要唔好同父母讲，唔好讲俾你做紧乜嘢， 其实而家咧 都觉得冇所谓嘅， 早几年咧，你觉得话？而家早幾年啦，唔知而家仲有冇條橋，就係佢上到去已經有埋大耳窿嘅服務，即係你上 一條龍， 係一條龍 啊！我呢只近呢個一條龍服務，咁咧 即係而家 嗱，我聽 過屋企人都唔知喎， 係 啦，除咗有大耳窿之外咧，仲有律師喺後邊預咗你嚟拗嘅。 我 即刻揾律師出嚟講，算啦，唔好冇得告嘅，我哋走曬法律啦。 係，我告事嘅，咁我有個朋友係做開牛雜麵鋪嘅，咁佢個侄女嘅讀完大學出嚟咧，咁咧就做 part time 250蚊一日，就喺個牛雜麵鋪度打工噶啦。咁啊，點解會咁做咧？咁因為佢就係入咗呢個 可唔可以讲陷阱？陷阱啦，唔知我咁讲啦。 讲出嚟， 总之就佢买咗60,000蚊货。阿毕毕完业，大学生毕完业，买咗60,000蚊货。 大学生毕业月买咗60,000蚊 货， 可能社会经验 钱啊。咁嗰阵时佢有卡噶嘛 ？Come on， 佢有佢 credit 卡噶嘛？ 我仲要借达 60,000蚊，再不停咁去透支啊！咁啊，咁系十几万嘅，收到到消息系十几万啦。咁我同嗰个两婆都有少少关系，即系跟住结果都还唔到， 唔可能透支做呢啲嘢， 十几万 真系唔可能， 系透支，唔系你有十几万， 因为佢有十几万唔系佢实钱啊嘛，系银行借俾佢啫嘛，你 系咯， 透支爆卡啫嘛， 如果透支更加危险，个人破产啦，而家咁 佢系啊，呢个可以阵间讲嘅，破产 系 有， 唔系我就冇理佢后屘点做啦，我就系知道佢60,000几蚊，跟住咧结果咪又系佢老母找晒帮佢屌，平时真系屌，跟住咧又系嗰对两公婆矛杂面嘅，不停咁帮我找晒条数咯，不停咁矛杂面。 所以呢咪就系以前嗰啲传销，真系要你入咗货先嘅，你啲货卖唔卖到你自己集嘅。啊，我知而家一间 有60,000蚊，佢仲要60,000蚊货啊，都唔知摆喺边，要摆仓，租咗市场咪仓啲咪。 系啊，所以 搞笑。 而家啲咩？我之前预咗一间咧， 洗面奶啊，巴巴巴咁啊，屌！ 而家预咗一间系卖嗰啲叫咩电子手绳啊。即係嗰啲好似 Apple， 即係嗰啲 測心跳嘅， 測心跳嘅 purpose 嘅， 佢千 同埋你行幾步嘅， 千幾蚊一條手 鏈。我手機裏邊都有行幾多步啊？ 屌你！ 佢嗰啲 你知你行幾步有乜意義？完全冇意義，即係啲人即係蠢到冇得救 嘅。唔係咁，如果有個儀器啊，俾我聽 你啱啊 ，OK 嘅， 蠢到冇得救嘅意思咧，佢賣嗰條手繩咧，其實唔係最主要嘅，係要賣嗰粒咧話對身體好有嗰粒貼紙。 屌你！ 係啦，冇錯，誒講咧，大家知咩啦？如果大家有知道嗰啲咧，就一张贴纸， 即系后边嗰度， 类似啦，但系贴落去嗰个部手机度嘅，佢嗰粒贴纸先系收你最贵。 我想讲一讲，想夹翻下咩功能内衣？屌，我可以讲俾你听咩功能内衣咧？屌，嗰啲 bullshit 嚟嘅。讲完 ，OK。 个功能内衣咧，根本 bullshit。我话俾你 bullshit。 咁但系你话传销咧，有好多形式噶。 系啊。 咁但系，比如话我自己遇过喺，即系应该系2004年咧，我就 吓 系后期啲嘢啦。如果原先咧电话嚟，咁整啲访问，打电话嚟收个电话啊，我谂乜嘅机构， 即系已经攞到你电话噶啦。 总之反正佢系咪盲打盲冇，我唔知总之嘅。 你啲朋友 咁佢打电话嚟，咁话俾听。接受訪問咁諗啊，關於香港嘅問題啊，咁社會問題你有啲咩？ 哇！呢啲要高老千嚟喎， 呢啲係用 高老千嚟 嘅。2004年我第一次接觸嘅時候咧，就點樣咧？ 真係小心嗰啲。 跟住佢打嚟，咁啊講下，跟住咧隔大概大約兩個零禮拜後，電話再打嚟。多謝你上一次接受訪問，點 送份 禮物俾你。 系咪啊？好熟面口啊！ 有个礼物送俾你， 今日都送 完。唔系个，你讲嗰次咧， 一定有个礼物包 cut 咗噶啦，已经直接打电话俾你，你几时同我做个访问？我就攞啦， 送个礼物包俾你，礼物包里边有啲乜嘢？ 唔系，即系我第一次系咁样嘅，真系咁样。咁啊， 有冇上去？ 我次次都冇咗头嗰 part 啊！ 我第一次系上去，真系上去， 即系 喺铜锣湾，喺铜锣湾。 咁醒嘅 铜 锣湾， 真系咁大个仔，真系再醒嗰次啊！即系大家可以醒嘅相反，咁上到去之后咧。咁我系当时带埋嘅太太，带埋 喂，你而家系金曲奖得主，屌你乜捞？ 如果两公婆上嚟咧，我系嗰个主持人咧，一定系已经入 开心死。 系啊，啱啱咩咧？啱啱咩就 水鱼啊， 咁啊两条添啊。 佢话又有咩嘛？又有保姆服务， 哇， 保姆 系啊，即系当时我 细奶啊， 好细个啫嘛， 帮佢睇埋， 即系晓行啊，两岁零嘅小朋友，咁啊。原来嗰个定一个 房， 有间房咧，有几个细路仔喺度，已经有其实嗱有个即系阿姨咧，就喺度即系带佢玩啦。哎呀嚟，好好招呼。咁跟入到去之后，咁啊见哇坐好晒喺度，咁跟住倾下偈啦，啊即系介绍下啦。咁跟住好似我就系所讲嘅，即系喺尖沙咀咁嗰个传销咁啦，放啲片俾你。哇！我哋呢个度假乜有如何如何讲得个哇，真系好美好。咁 哇，个泳池同个海连埋。 系啊，真系 海天一色， 系啦，湖光沙色，哇，真系靓到晕。嗱，变咗如果你参加咗之后咧，你变成会员之后咧，你日后你去澳洲啊，去加拿大、加勒比海啊，哇，真系靓到。 如果你揾多兩個會員啊，你升一升級啊， 冇錯啦。 藍鑽石 係 最高級別就白鑽石， 咁啊 咁樣嚟得啦。 咁卒之當然係啦，你知啊，我啲 藍或者藍鑽， 即係 藍鑽啊，藍鑽 皮羅轟炸正嘅你講啊， 有冇俾錢先？最後 梗係冇啦，即係我叻嘅啦，喺度餓咗你三個幾鐘頭， 要有啊， 三個鐘啊。 三超过三成四个钟头咁就 系 饿咗啊！ 吓，几个人嚟噶嘛？ 几个人饿你？跟住临走啦， 饿唔到就俾上级你咁样样。 点啦咁？我你再唔走咧，我就我打 发围噶啦， 发敌发围噶啦咁。我因为我真系约咗人，我系冇可能嘅。 咁当时老婆同我 老婆喺入边间嘅小朋友有人带咗喺人嘅急房。 哇！ 咁啊，翻后出资都好啦，觉得嗱你要走得好， 夹住咗。 我要先征求我哋嘅经理啊！先得嗱，你等等先。 你要走都要經理， 係經理之後，因為佢點解咧？今日臨走嘅時候咧，多謝我參與，又送咗兩張咧， 低舊水俾佢 咧。冇錢就冇收，送咗兩張咧，就賭船，即係兩日一夜嘅真嘅， 唔 係一張相嘅船票。咁加上當時嚟講，即係2004年嘅時候咧，我已經当时已经戒得到啦，即系 大把钱， 唔系大家钱，即系曾经沧海咧就难为水，即系自己见识过啦，澳门啊见识过，马场见识过，波啊见识过，即系而家已经即系即系嗰个时候已经斩咗手指噶啦，即系唔玩 唔洗手， 即系根本唔洗手噶啦，即系唔玩啊！咁你送啦，我翻后我将两张嗰张船飞咧，我都系送咗俾啲朋友，我你有冇兴趣？有兴趣俾你去咁嗱？ 点知上到去咧？点啊？ 咁啊，卒之我喂俾我走啦，好啦。咁即系呢啲个，咁呢啲个案咧，翻后咧，我都试过好多次，成日打电话嚟。正如你正话所讲啦， 攞礼物， 连第一次嗰个嘢都冇啦。我第一次有讲嘅，第二次嚟如果攞礼物，喂啊乜乜乜，你接受一个访问， 系啦。 而家我哋就为咗咧就报答你，有礼物俾你上嚟咧咁。我话咁啊，有咩礼物啊？咁啊，讲一轮俾佢听。 啱啱多数系 多啲 现 金 券、金超金 系啦，冇错。 旅游都冇，一定系游轮、 洗面奶、 游轮有关超级市场礼券。 咩百货公司？ 我翻后乜乜，我话咁啦，嗱，我话我咧就暂时咧生活系可以搞得掂，不如咁啦，我多谢你公司啦，你帮我送俾嗰啲咧慈善机构，呢个安乐院啊。嗰啲呢个福利院啊，我话我帮我送俾佢啦，我多谢佢啦，即系我咁啊，咁啊，即系从嗰次之后咧，我起码收嘅电话咧有十次八次，我不过我都系好礼貌咁讲，我就冇发嬲，我就同佢讲，我不如咁啦，你帮我送俾佢，唔需要发嬲，因为点解冇用啊？ 不过教你写得太多咧， 呢个系一个系 听都唔想听，你听到哦好啦，唔需要。 其实系有嗰个方程式嚟嘅，因为 个个系咁，个个都系咁样 咯。但系你而家都 因为我。因为我上过去 都仲用紧呢个模式， 系啊， 仲系啊，我试过咧，有个同事咧，又系收过呢啲电话，但佢又未上过呢啲地方，佢又好想去，即系要睇一睇， 佢可以。 咁我咧就俾一条 定律，定律唔到就唔。 佢约你星期几？佢话星期四，佢约我星期四上去。哦，咁咧，你星期三办速递员上去一转，办出。 啊，有咁几好喎， 佢 咁 办出递员咧， 睇下佢咩环境啊嘛， 攞个袋你执一扎嗰啲，难者攞个信封， 咁你 将纸掟住，我要揾阿 Peter Chan 系咪呢度啊？诶，冇啊，走咯。 我又会觉得你照上咯，你 系啊， 但佢又唔想直接上去啊嘛， 总之 唔 好 带卡，唔好带钱，同埋一个好绝嘅，有啲程式咧，你可以教咧。30分钟， 你其实你好简单，你就系带身份证加100蚊现金，讲完咯，你上去咪得？喂，你唔带 credit 卡， 有咪有啲人又惊，但又想上，又搵唔到人陪佢。喂，其实成咗佢呢条桥啦， 净系带身份证加100蚊现金咧就得噶啦，乜都冇。 跟住佢冇上到去， 佢真系学我咁讲话办速递员， 系啊，即系办咗速递员， 攞个旅行袋咁样上面。点知咧，佢一去到嗰个 lobby， 你已经有两个人夹住佢啦。去 lobby 已经有两个人夹住佢，佢已经觉得诶唔对路啊！我讲得啱，走。 不过头先我讲咗嘅事，佢卡系碌咗咧，其实可以 reject 嘅，可以 refund 啫，其实冇嘢嘅。头先我讲咗噶啦，其实佢卡碌卡其实可以 refund 噶。 好啦，哇，今次哇非常之精彩， 好发咗。 下一次就真系讲下唔同传销嘅产品同埋内容行业嘅嘢啦。 好，今次系咁多。